今次同大家讲嘅故事叫做《猛鬼车位》。相传喺上水某个屋邨嘅一个停车场里面，有一个车位系死过人嘅，所以有鬼呢件事就传到周围都系。据说有一个恶鬼长期喺个位度，如果有人使用嗰个车位，就会令嗰个人死于车内，所以呢个位就叫猛鬼车位。又话咧系一位夜班嘅餐厅经理，由于落班嘅时间是晚上的11点几，所以当他开始回到家的时候都已经12点几了。这一晚呢，他就将车停在上水某个屋邨的一个停车场里面，那阵时已经12点几了，他将车停在二楼一个角落的车位里面。 Person! Person! 当他停好车之后，突然之间就听到一把柔软的女声。 边个？ 阿成环顾四周，都唔见一个人。当佢落车之后，佢好似见到一个着住红衫嘅女人，企喺部车嘅一边。跟住佢感到十分之头晕，连嗰个女嘅样子都未睇清就晕低咗啦。第二朝醒过嚟之后，佢发觉自己仲坐喺部车里边，觉得十分之不解。但系因为要赶住上班，佢就冇理到啦。落班之后咧，佢就约咗三位好朋友去酒吧里边倾起琴晚嗰件事。 有冇咁猛啊？ 阿哥唔信咁问，我感觉好实在，唔似系幻觉。阿华坚定咁讲， 系唔系你日夜都想住你嘅梦中情人舒淇，所以产生幻觉，幻化成佢系一个厉鬼来勾你个魂啦， 让你做个苦龙闹鬼啦。 阿华讲嘅嘢带住少少嘅讥讽，引起其他人嘅哄堂大笑。 唔系咧， 嗰个人嘅身材一啲都唔似舒淇，而且我对佢嘅感觉好似我以前识嘅。阿华认真讲。 咁你就唔好拍嗰个停车位就系啦。 阿伦对佢咁讲。阿华听咗阿伦讲咗之后，就打算都唔会停嗰个车位噶啦。但系嗰晚佢翻到屋企，好唔好彩，一楼嘅车位已经停唔晒啦。佢唯有上二楼啦。好彩俾佢见到嗰个鬼车位边间仲有一个空位。原本佢想停喺个车位嗰度，点知道个太婆倒车嗰时无端端扭咗扭，就咁样佢就停咗喺嗰个猛鬼车位里边。车停咗之后，佢感到一阵刺骨嘅寒意，就打起冷震嚟啦。当佢清醒咗之后，四周变得一片漆黑。正当佢喺度胡思乱想嘅时候，挡风玻璃之前突然出现一个女人。个女人生得好靓，一头长嘅头发加条红色嘅连衣裙，十分之高贵。佢感觉到呢个女人就系琴晚企佢车前面嗰个女人。 阿成， 嗰个女人竟然穿过玻璃，捉住阿成只手。 你系边个？ 阿成嗰时拍到屁滚尿流。 我系阿黎啊，你唔认得我啦？ 佢温柔咁讲。 小姐，真系唔认识你噶、啊。我都唔系叫阿成。 佢强忍住恐惧，拨开咗个女人只手。 你呢个负心汉，枉我为你而死，你竟然话唔识我？ 我要你嚟陪我。 个女人讲完之后，面容扭曲，十分之狰狞，就想将阿成杀死。 救命啊！ 阿成疯狂咁。手舞足动，作最后的反抗。 姚小姐，所谓前世因，今世报， 既然她已经投胎转世， 这些就是她的做法， 你都不要再那么执着了。 一把喇叭声突然响起，救了阿成一命。个女鬼闷哼一声，便发了一道青烟消失了。等阿成意识恢复正常之后，定神一看，原来救她那个是汉奸江叔。江叔见到阿华在车入面异常的举动，加上惊恐的表情，一向对灵异有研究的江叔就知道他是被鬼缠了。本着冤冤相报何时了他的精神，他就出现相劝阻止这件命案的发生，估不到反而化解了一段宿世情缘。原来大约在30年前，停车场的前身是一间工厂，工厂里面发生了一宗车厢情侣相撩自杀的命案。据闻女鬼是被引诱自杀的，而阿华今年正好30岁。换言之，阿华就是那个男死者的后世。虽然阿华对那个女鬼一无所知，但是为了心安，他都帮那个女鬼做了一场法事。从此之后就再没见到那个女鬼。